说倒好啊，吴丹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，坐吧。 是吗？请坐吧，坐吧。 再请听团圆。 人家家当老帕子，还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，我非不 岂有此理。 Thank you.